恭读创世纪第七章。上主对诺厄说，你和你全家进入方舟，因为在这一世代，我看只有你在我面前正义。由一切洁净的牲畜中各取公母七对，由那些不洁净的牲畜中各取公母一对，由天空的飞鸟中也各取公母七对，好在全地面上传种。因为还有七天，我要在地上降雨四十天四十夜，消灭我在地上所造的一切生物。诺厄全照上主吩咐他的做了。当洪水在地上四烂时，诺厄已600岁。诺厄和他的儿子、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媳同他进了方舟，为躲避洪水。洁净的牲畜和不洁净的牲畜，飞鸟和各种在地上爬行的动物，一对一对的从诺厄进了方舟，都是一公一母，照天主对他所吩咐的。七天一过，洪水就在地上四烂。诺厄600岁那一年2月17日那天，所有深渊的泉水都冒出，天上的水闸都开放了。大雨在地上下了40天40夜。正在这一天，诺厄和他的儿子闪、韩、耶菲特，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儿媳一同进了方舟。他们八口和所有的野兽、各种牲畜、各种在地上爬行的爬虫、各种飞禽、一切有生气、有血肉的，都一对一对的同诺厄进了方舟。凡有血肉的，都是一公一母的进了方舟，如天主对诺厄所吩咐的。随后，上主关了门。洪水在地上四烂了40天，水不断增长，浮起了方舟。方舟虽由地面上升起，洪水汹涌在地上猛涨，方舟漂浮在水面上。洪水在地上一再猛涨，天下所有的高山也都没了顶。洪水高出淹没的群山10有5肘。凡地上行动而且有血肉的生物、飞禽、牲畜、野兽，在地上爬行的爬虫，以及所有的人，全灭亡了。凡在旱地上以鼻呼吸的生灵都死了。这样，天主消灭了在地面上的一切生物，由人以至于牲畜、爬虫以及天空中的飞鸟，这一切都由地上消灭了，只剩下诺厄和同他在方舟内的人物。洪水在地上四烂了150天。